哈利路亚。首先呢，要非常的感谢主哈，我要谢谢你们的长老啊 ，Dr. 冠，再次的邀请我来到你们的教会，来跟你们来分享这神的话哈。非常的喜乐，今天来到你们的教会，因为呢，看到哇，一年前跟一年后也真的不一样，哇，给你们自己给的鼓掌好不好？哦，真的哦，真的很不一样哈，因为一年前来到的时候，应该是那时候刚刚开始不久了哈，然后才一年过后，看到哇，你们的教会已经差不多坐满了哈哈哈哈，然后看到你们的设备、你们的赞美敬拜全部都不一样了哈，所以都有很大的进步，所以看到神的同在在这个的教会，也感受到神的爱和那种的温暖在这个的地方，所以我相信呢，神很喜悦。之前的教会，这个教会真的是福荣生命团契，真的是有生命的这个的教会。阿们，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Amen。 那今天晚上呢，要跟你们分享一个的信息，是从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。这个的信息呢，我就是在我自己本身的教会，就是在麻坡嘉里山生命堂来跟他们来分享的，分享了这个的信息过后，然后呢，我也在我们的母会呢，在马六甲呢那里也分享这个的信息啊哈，所以这个的信息很多人都有得到很大的那个的帮助。我还记得呢，那时候我在马六甲哈，刚好遇到一个的弟兄，那牧师，我很记得你哈。我比较少，现在回去母会比较少，我比较多是在麻坡的教会哈。然后呢，那个弟兄讲，我很记得你讲，因为我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呢，我就是听到你分享这个的信息，第一次来教会就听到这个我分享的信息，然后听到了过后呢，他也把他的生命交给耶稣，然后呢，也很忠心的在教会里面参加主日哈。然后他在遇到我的时候呢，刚好那一天呢，他也拆偶像了。所以完全的跟随耶稣也受洗了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把荣耀给我们的神，阿们。所以各位们，圣经好帮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这里还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坏、毁坏，我来了是叫羊或做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让我们来做一个的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今天晚上你就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爱福荣生命团契。主啊，你与这个教会同在。圣灵啊，在这个时刻我说，主啊，求你来恩膏我，让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你而来。主啊，祷告让我分享你话语的时候，让弟兄姐妹也听得明白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能够落在好的土里面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。Amen, Amen。 那今天呢，如果你看到一些比较成功的人的话，那如果那一些人他是还没有信耶稣的，你就会发觉到呢，虽然看起来是很成功，但是当你看到比较细节的去看他们的时候呢，你就发觉到很多的时候呢，他们的成功只不过是一部分的那种的成功而已，它不是很完全的、很完整的那种的成功。我的意思是什么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可能那个人呢，他在某一些方面他成功，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失败了，他又失败。比如说，有一些人在他们的事业的里面，他们很成功，赚了很多的钱，但是在他们的婚姻的里面，他们失败了。钱很稳定，但是他们的家庭不稳定。有一些人他们做工也做得很好，然后呢也很勤劳地去做，但是因为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在他们的工作上，他们今天也有生病了，他们的身体不能够忍受那种的压力。有一些的人他们的家庭有很好的关系，都很美满，都有那个的爱在里面，但是他们的事业却不好。然后有一些的人在他们的工作很好，家庭也很好，他们所设立的目标都要到达了，他们的梦想他们都要到达了，但是他们离开神越来越远，这个也是不好的。为什么？是因为虽然你在这世上你什么都有，但是在世上的每一件事都是暂时的，都会过去的。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离开我们的神。所以很多的时候呢，当我们看这世界的成功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到可能他们是成功在某一些的方面而已，但是他不是完全每一个部分在他们的生命都是好的。但是耶稣他说他来给我们这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呢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是讲到我们完全每一个的部分都会成功，每一部分都会好的。阿们。今天晚上就要跟我们分享这个的信息。在去年我就看了一本书，就讲到这个的 Pastor Kevin Myers。这个的 Pastor Kevin 在那本书的里面，他就讲了他的那个的见证。我觉得他的这个的见证非常非常的精彩哈。这个的 Pastor Kevin 他是谁呢？他是一个美国的牧师来的，在美国就开始一间的教会，叫做 12 Stone Church。如果是比较直接的翻译的话，就是十二个石头的教会 12 Stone Church。然后呢，他长大的过程，他是一个破碎的家庭长大的。当他还很年轻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就离婚了，所以在九岁的时候，因为经济上都很困难，他就有这个的梦想，讲到有一天我一定要做一个的律师，我要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人。但是同一个时间，虽然他有这个的梦想，讲到要做一个的律师，但是他的感觉，他的感受好像神在教他做牧师。所以有一天在十六岁的时候，当他在寻求什么方向应当要走的时候呢，他就寻求神了，他就祷告了，他讲，主啊，我的梦想是要做律师，但是在我的心里面，我感受到好像你要我做牧师。他讲，主啊，求你来对我来说话。那时候还是十六岁，他讲，主啊，求你来对我来说话。然后他就做什么呢？他就把他的圣经啊哈，这样子放在中间，然后乱乱的看那封信，然后再指在圣经看会指到哪一个的经文。他讲，主啊，如果你要我做牧师的话，让我指到那个的经文，你很清楚的告诉我的。那时候呢，这个 Pastor Kevin Myers 是个牧师呢，他是十六岁而已哈，他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哦，所以你回家不要这样子做哈。OK， 我不是叫你们这样做，你们星期一有去查经班的话，我相信你们的长老也是会这样子的跟你们讲的哈。你们读圣经要有系统化哈。但是因为那时候他是一个年轻的一个的基督徒，所以他不知道，他就乱乱的这样的开圣经，乱乱的这样子的来指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他一指的时候，哇，神就给他一个的经文，这个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六节。那这里呢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至于你们，你却成为耶和华的祭司。哇，清楚吗？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他说这样啊，突然间就知道这个的经文，他就得着那个的答案了。他知道，哎呀，主啊，现在我知道了，你要我做一个牧师，不是要我做律师。所以呢，这个的Kevin 他讲到，主啊，我都愿意这样子做。当他一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，神就给这个的 Kevin 两个意象。那第一个的意象呢，他就看到呢，在一个很大的屋子的里面， Kevin 呢站在前面，然后都有很多人在经过他这样子哈，在经过他走进去那个的屋子的里面。那当他走着进去屋子的里面的时候呢，这些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呢？后面那个的屋子呢，是好像一个很有一个很大的洞这样子一样的，所以变成前面走的时候，在后面的时候呢，这些人会跌进去一个很大很黑暗的一个的洞的里面。所以神就对他说了，讲这世界的人他们都在追求他们的那个的梦想，但是他不知道这一个的路会带给他们死亡的。哇，这个的 Pastor Kevin 他就知道了，哎呀，主啊，我明白了，你就是要我去拯救这些的人，警告他们不要走在这个的道路上，虽然看到很好，但是都是不好的，会带来死亡的。哇，他就知道了。然后他就看见另外一个的意象，另外一个的意象是什么呢？他看到他自己本身他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礼堂，在那个的礼堂的里面都有11000个人，然后就有一个的牧师这样子的来走出来，所以他就看那个的牧师到底是谁。当他仔细的去看的时候呢，就看到哦，原来那个走出来的人是他来的哦，哇！所以他讲， 哇，主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你就是要有一天呢，你就要要我做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教会的一个的牧师，在我的教会最少都会有1000个人。哇，他对这个的意向，他很兴奋，他很兴奋，所以他讲，哇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他讲，谢谢你来给我这个的梦想，放在我的心里面。所以这个的 Kevin 他有没有梦想啊？有。这个的梦想是不是从神而来啊？是的。好了，所以他就是追求这个的梦想了，这个的意向，所以他就去了神学院。当他在神学院里面毕业了过后呢，他就还没有开始这个教会之前，他就去侍奉在一间的教会的里面。那那时候他所侍奉的教会呢，是叫 Kenwood Community Church。是一个的教会来的 Kenwood Community Church、在那个的教会他都侍奉，然后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，在那个的教会呢也侍奉了整10年。那10年的过后呢，他就有这个的感受了，讲，哇，是吧，我知道了，现在你要我去完成你所托付给我的那个的意向了。所以他就跟他的 那时候的那个的主任牧师就对他说了，那个主任牧师也是有给他很多的提议，也祝福他。然后这个的 Kevin 牧师那时候也存了一些的钱，他就带个3个家庭，然后呢去开拓这个的教会。那时候呢他已经有10年的经验了，去开拓这个的教会。当他一到那个的新的教会的时候，第一件事他所做的呢，就去探访那个地方的家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一个的家这样的去探访，他去探访了4000到5000个家，然后打电话、也打了差不多20000、20000通的电话，然后他就开始了一个的小组。开始了不久，他知道、现在就是开教会的时候了，开教会的时候了，所以他就发了那一些的、那些的单张、然后要知道多少个人会来他的那个第一天的那个的聚会。都有800个人答应讲到他会来，所以因为有800个人讲要来，他就那时候呢就组一个的试验，那个的试验呢是能够做差不多440个人。他在想，800个人讲要来，如果是一半的来的话呢，就会有400多个人了。哇，这样子的来想，所以他就组了那个的试验，440个位置的，那一天就来临了。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，总共呢差不多有69个人来，如果是加上那些小孩子的话，还有一些的童工，总共呢是有104个人来。那个是他的第一个的聚会，那给很多的人一定是很好了嘛，对不对？104个人来了，第一个聚会了，都已经这样多人了。但是这个的 Pastor Kevin 他看到的不是那个104个人，不是，他看到的是什么呢？他看到的是那个371个空椅子，因为他租了那个的试验，440个人的那个的试验，然后他看到的是那些的空椅子罢了。当他看到这样子的时候，哇，他觉得他这个的梦想好像要粉碎了。本来是充满那种的信心的，但是现在充满那个的惧怕。这个的惧怕开始了代替他的那个的信心了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好像这个的 Pastor Kevin 一样呢？我们的经历是不是好像他这样子一样呢？我们是否看到的是否是不是那些空的椅子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呢？我们的长大的过程是不是一个空的椅子呢？你要的是一个很美满的一个的婚姻，但是是否你的婚姻是不是那个空的椅子呢？你可能要的是一个很好的事业，但是你的事业是否是不是一个空的一个的事业呢？弟兄姊妹，这个的 Kevin 牧师他的期待是很大，但是他看到的那个的成绩不一样。那第一个礼拜呢是有104个人来，但是过了一个礼拜过后，你懂多少个人来吗？剩下50个人，50个人来哈，然后呢，他更加的惧怕了，哇，他的这个的惧怕更大。他讲，如果我的教会不会成长的话，怎么办？如果在我的教会没有人得救的话，怎么办？ 他讲，如果我所最怕的东西成真的话，怎么办？他最怕的是什么呢？他最怕的是他做一个没有用的一个人。他讲，如果我一生就是牧养这个的教会的话，一间的小教会而已的话，他讲，我是不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呢？如果我的生命是不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的人呢？那时候他所想象的就是这一些而已，就是充满那些的惧怕。他的教会继续的挣扎，继续的挣扎，挣扎的来到一个的地步呢，他的教会每一分钱他都拿出来了。那时候这个的 Pastor Kevin 他有两个孩子，他把他所存的钱全部也用光了，本来有一间家的，但是那个的家也没有了，本来还有两辆新的车的，但是那两辆新的车也卖掉了，然后现在用一辆旧车。过了三年，他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。他本来都在供一个保险的，但是连那个的保险也没有办法供了，也没有办法供了。所以有一天他就跟主讲，主啊，你叫我从这个的地方，本来是从 Michigan 一个美国一个的地方搬去 Georgia， 然后开拓一个的教会。他讲，主啊，我顺服你，然后我真的去了 Georgia 这个的教会，但是你好像没有跟我一起来耶，你好像没有跟我一起来了。他讲，主啊，你看现在我的梦想我什么都没有了，然后现在我真的是好像破产了，但是你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。他讲，主啊，你可以帮助我一件事吗？他讲，主，在这个的六个月的里面，因为我没有办法供我的保险，他讲，你可以不可以在这个六个月的里面保守我的家庭的那个的健康，不要给他们生病然后去医院，不要给他们生病，很简单的一个的祷告而已。那弟兄姊妹，神有没有垂听他的祷告啊？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，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。他的这个的女儿就刚好那时候没有保险的时候就生病了，然后去生病的时候呢就去了医院。当他去医院的时候呢，因为没有保险，那个的医生也不要医他。那时候他不认识 Dr. 冠，不然可以找 Dr. 冠。但是在那个美国的那个的医院不要医他，他想除非你签一个的纸，讲到我欠这个的医院这些费用，如果用到全部我欠你，我会还这个钱的。他要他签一个的纸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，就签了那个的纸，讲到他欠那个的医院那么多的那个的钱，然后他才那个医院才医他的那个的女儿。弟兄姊妹，他真的没有钱了，然后他就叫他的那个的师母，他讲，你可以不可以出去做工啊？他讲，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了。他讲，你出去做工了。他讲，那时候他的心是最痛的时候。为什么要叫他的太太出去做工？然后太太出去做工的时候也没有办法供应足够的供应给那个的家。他怎么样呢？这个的牧师呢就偷偷的去买那个的 video， 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是用 video tape 的，他去偷偷去买那个的 video tape， 做什么呢？就是学怎么样的去做装修，所以变成白天的时候做牧师，但是晚上的时间去做装修，因为他想晚上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呢，去做一些装修的那个的工作，但是他都不要给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件事，他就这样子做。哇，弟兄姊妹，这样做牧师这样痛苦啊！哇，还有人要做牧师吗？那这个弟兄姊妹，那个的故事还没有完呢哈。好了，过了四年，这样也矮过去了。过了四年，那个的教会也又成长一点了，从50个人到82个人，但是他的那个的生活还是一个的挣扎。来到一个的地步呢，这个的 Pastor Kevin 觉得，他讲，我受够了，我要把教会关掉。那时候他的感受就是这样子，他讲，我要把教会关掉了，我不要再追求这个的梦想了。他觉得他很失败，他觉得他的领导能力没有效力，然后他也觉得他给他的太太太大的那个的压力了，他的梦想都死了。 那时候他都很破碎，也觉得很羞辱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就驾车回去他的那个的旧的教会，然后就跟那个主任牧师说，他讲，你看到我的现在这个的情况，他讲我都很痛苦，他讲你可以不可以给我回来这个间教会，然后来拿我以前的那个的岗位嘛。那个的主任牧师说什么呢？他讲，我可以给回你那个的工作，但是不是现在。我相信现在你的那个的经历是因为神要你在那个的地方，是神的旨意要你经历这些的东西。那个的以前的那个主任牧师说，然后他讲，如果你现在没有信心的话，他讲让我把我的信心借给你，他讲再给你的教会另外一个的机会。那时候他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他很想不要回去，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做下去，但是他讲不做又不行，他只想到一个字而已。那时候那个字是什么呢？那个字就是 hopeless， 什么盼望都没有， hopeless， 什么盼望都没有。然后他还是勇敢的回去他的教会。那时候呢，他就开一个的会议，见了他的教会十五个领袖，然后跟他们说什么呢？跟他们说，我已经预备好要把教会关掉了，他讲我不能够继续这样子做，他讲我们要一起的来祷告，再多两三个月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，他讲如果神没有改变任何一件事的话，或者是神改变他的话呢，他要把教会关掉。所以有一天当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跟主讲，他讲主啊，你欠我的，我从九岁我一直都跟从你，我离开我的家的安全感，离开我以前的教会，然后去开拓这个的教会，我把我的一切都抛弃然后来跟随你，但是你看我现在这个的情况。他讲主啊，你欠我的， Lord you owe me， 神就用英文的对他说这句话，他讲到什么呢？ I do not owe you, I own you. I do not owe you, I own you. 意思是什么？我没有欠你啊，你的一切你都是属于我的，你是属于我的，我没有欠你啊。神就对他说这句话。哇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当神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突然间他的整个的这种的看法就开始的改变过来了，他就开始的明白他所做错的事情。你懂他做错的事情是什么吗？因为一直以来虽然这个的梦是从神而来，但是他所想的不是耶稣，他所想的不是神，他所想的是他自己，他只想到他自己而已，他只想到 Kevin 我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，我要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。他忘记了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的神的。他讲虽然在教会里面一直讲 It's all about Jesus， 都是因为耶稣，但是他忘记了这一点。他会讲，但是生活的方式他的看法都不是因为耶稣，都是因为他自己。哇，他开始的明白了，他开始的明白了，主啊我明白了，一直以来我看到的都不是你，都是我自己本身。他讲现在我知道了是谁在掌管的一切，现在我明白这个的真理了。然后神就慢慢的教导他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怎么样才能够有在每一方面都能够得胜。哇，今天我们就要看在这四方面的里面的得胜。这四方面你做得好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会发觉到你就会有这个非常丰盛的一个的生命。我们也是会用这个夜色的故事来讲这一方面的。好，第一方面我们要得胜的是什么呢？第一方面我们要得胜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得胜，与神的关系得胜。那当我们讲到与神的关系得胜的时候呢，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多少的时候，我们是多么的依靠我们的神。今天我们是完全的来依靠我们的神吗？ 或者是我们所依靠的是我们自己。那在圣经的里面，我们都很熟悉这约瑟的那个的故事。那约瑟呢，就是雅各最年轻的那个的儿子来的，他都有很多的哥哥的，如果你还记得他的那个的故事的话。那当这个的雅各做那个的差役的时候，他是做给谁呀？做给约瑟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哥哥还有做给他吗？他的其他的儿子雅各有做给他吗？都没有。所以呢，他的哥哥都是非常的恨恶这个的约瑟。那但是呢，约瑟就怎么样？约瑟觉得他很光荣啊，哦，爸爸很爱他，爸爸最相信的就是他。然后呢，这个的约瑟他又有两个梦，在那个的两个梦的里面，他梦到什么？他的哥哥们都向他下拜，连爸爸妈妈都要向他下拜。所以那时候呢，这个的约瑟呢，他都觉得他什么都有，他都有一切，爸爸最相信的就是他。当他的爸爸要知道其他的孩子在做什么的时候，他派谁去？约瑟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的约瑟，他的爸爸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雅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雅各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来的。然后弟兄姊妹，那时候这个的约瑟，他什么他都有。当一个人什么都有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时候这个的约瑟，他需要依靠主吗？他没有依靠主。你知道吗？如果哈，你回去看创世纪第三十七章的话，你读圣经的话呢，你就会发觉到呢，在创世纪第三十七章，当他讲到这两个梦的时候呢，约瑟讲到这个两个梦的时候呢，他没有提到神的，他没有提到神的。我读了再读，我读了再读，哎，是哦，约瑟完全的没有提到神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他不需要神，他所相信的都是他自己。然后有一天，当他去找他的哥哥们的时候，他的哥哥都是很讨厌他。他的哥哥就看到有机会了，有机会现在要伤害这个的约瑟，他们就伤害这个的约瑟了。他们就把这个的约瑟卖掉给那些以斯玛利的人，以斯玛利人。所以呢，神就怎么样呢？神就把以前约瑟所依靠的每一件事都是挪去拿掉。他本来有的那个的才艺怎么样？哥哥们把他撕破，哦，没有那个的才艺了。那个的才艺直到了感受到好像很重要的，现在没有了。他的安全感，他的安全感是谁？他的爸爸啊，雅各哈，现在被卖掉的时候就不能够靠他的爸爸了。本来他有他的家庭，有朋友的，在那个迦南地那里，但是现在因为被卖去埃及的时候也没有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的约瑟失去了一切。当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这个的约瑟就开始的依靠主了。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去看，哦，在创世纪三十七章的时候呢，约瑟没有提到神的，但是当他一被卖了过后呢，突然间神就出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他开始了依靠神了。弟兄姊妹，依靠神呢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呢？其实是不容易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会觉得不容易？因为在这个的世界的里面，在自然界里面呢，我们是很不一样的。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很依赖很依靠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，但是我们越长越大的时候，我们就越独立越自由啊，哦，比如当你是一个婴孩的时候，婴孩需要爸爸妈妈吗？婴孩需要吗？很需要，对不对，哦，还要喝奶的时候怎么样？哭完了，对不对？哇，爸爸妈妈就来了，他很需要的，哇，都很依赖爸爸妈妈的。好了，然后从婴孩他们变小孩子了，成为小孩子的时候可能会自己吃饭啊，对不对，哦，自己被冲凉了。所以但是虽然他们会自己会这样子做，但是他们需要他们爸爸妈妈吗？还是需要的。是谁买衣服给他们的？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 还需要爸爸妈妈带他们去学校的，所以成为孩子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很依靠他们的爸爸还有他们的妈妈的。好了，然后他们就开始的又长大了，成为什么？现在青少年。那成为青少年的时候呢，就越独立了，对不对？那以前小孩子的时候呢，你去 shopping 的时候呢，还是跟你去的，哇，对不对哈？你要去哪里？我讲去 just go， 我也要去，我要去，我要去，哇，你不要给他去的话，他会哭的嘞。那成为青少年了，你想要去 shopping， 他要跟你吗？哎呀，不要了哈！以前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买什么衣，他就穿什么衣哦。成为青少年的时候，他们还是这样子吗？不要了咯，对不对哈？哇，我还记得哈，我就买一些的衣服给我的孩子了。他看到的时候，哎呀，怎么这样幼稚的？你们还小啊！哇，你知道吗？哈，我的孩子现在哦，他们也不要乱乱买，我们跟他买衣服的哦，他们要自己学呐。然后我们去 shopping 的时候，每一次我讲去哪里吃，我讲去 just go 吃咯。他讲去了 just go 吃，是不是要去走走的？他们都不要跟我们走，你知道吗？哈，很多的时候叫他们跟朋友啊，他们就要。跟他们的朋友他们就要，那但是他们是不是很独立，不需要爸爸妈妈？青少年还是需要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还没有做工吗？对不对？还没有做工就是没有钱呢，还是需要爸爸妈妈的钱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他还是会黏你的，因为要你的钱吗？ OK， 青少年，对不对？他要去读大学的时候还是需要你供他的，他还是需要你的。好了，成为青年了，执勤了，现在啊，执勤了，大学毕业了啊，弟兄姊妹，在这个的时刻他们是不是很独立了啊？真的是很独立了啦，因为大学毕业了嘛，做工了嘛，对不对哈？哇，有钱了，他们就很独立啦，有时候就哎呀，就有空的时候就回来探访一下，这样子罢了哈。他们都很独立，所以你看到吗？婴孩、小孩子、青少年到执勤，弟兄姊妹，他们是越来越独立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信主的时候，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是怎么样的？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很依靠我们的主的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没有啊，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根本都不需要主的，做什么都不用理他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了，去 pub 去 karaoke 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啦，你要喝多久就喝吧，你要吸烟吸啦，你要赌博赌啦，哎呀，我们根本都不用去想我们的神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去买东西的话，我们本来是给那个人十块钱，哦，给他十块钱买一个五块钱的东西，那个人找错钱，他以为你给他一百块，他给你九十五块，你怎么样啊？哦，快快走了，九十五块。哦哟，哇，今天很幸运呢，来，我请你吃饭，哈，对不对哈？还没有信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根本都不用理神是怎么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很独立的嘛，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嘛，不用依靠他的。但是我们信主了过后，你发觉好像有一点的不同，是不是？不一样了哦，同样的那个的事情。哦，他给你给十块钱，他找回你九十五块的话，你可以哇感谢主神祝福我啊，今天可以这样吗？已经不可以了，对不对哈？哎呀，心里面圣灵又开始的讲话了，哎，不可以不诚实啦，等下你要去教会了嘞，不用紧啦，主，等下我才认罪悔改啊，也不可以，对不对哈？还是乖乖的走回去，哎，刚才我给的是十块钱哦，九十五块还是还回给那个人呐、啊，啊、哦，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啊、哦、这个就叫做依靠主啦，让神来带领啦，对不对呀、啊、哈、哦？以前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但是信了主过后，你越成熟，你就越依靠主啊，你越成熟，你就越依靠主啊。所以耶稣他就说了这句话，他讲我所讲的话，我所做的事都是怎么样，我看父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他讲什么我就讲什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与神的关系来得胜，我们要与神的关系来得胜。所以这个的约瑟他就学习这个的功课了，是啊、哦，本来什么都有的时候不需要主， 但是把神把全部拿出来了过后，哎，他就开始了依靠主了，在这一方面他得胜了。当他一胜过这一方面的时候呢，神讲哦 pass 了 pass 了，现在去另外一个了，另外一个的考试了哈，另外一个的试验了。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得胜的呢，是与我们自己得胜， win within， 与神的关系得胜了过后，我们要与我们自己得胜。那这个讲到什么啊，弟兄姐妹？那这个讲到我们的品格，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有多大，在外面就会有多大。我们的品格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神都有一个的计划，神有一个的计划在约瑟的生命，当他还没有管其他的人之前，他一定要懂得怎样的去管他自己。你不会管你自己的话，你怎么样的去管其他的人呢？所以呢，这一方面呢，神就讲的考他，他就用这个波提法的太太去考他。波提法的太太，哇，你还记得吗？波提法的太太哦，哇，去考他嘞哈。那时候这个的约瑟，哇，每一天在那里抹地，哇，扫地，然后还是做工人嘛哈，做奴仆嘛，在那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呢。所以当他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，哇，可能他也是有哇很多的肌肉了哈，哇 ，six pack 啊那一种，哇。每天做这种东西嘛，然后呢，或六粒面包，我们是 all in one， 我们的更好。然后波提法的太太看到这样子的时候，哇，我看他的身体，哇，怎么样？他讲，约瑟，你在做什么啊？过来啦，约瑟，你过来啦，我在等你啊。哇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以为这个的事情只发生一次，我以为只发生一次而已。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认为，但是等我在看的时候，在读的时候，哎，不对路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一次嘞，不是一次。这个波提法的太太跟约瑟，你过来啦，跟我一起睡，不是一次嘞。圣经里面是讲每一天呢。英文圣经是 day after day 咧，弟兄姊妹，哇，每天呢，不是一天呢，可能哇，一些的哇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昨天应该跟他上床就是好的，哎呀，你看呐，失去那个机会了，你看没有机会了。第二天他又来哦，喂，机会又来了，机会又来了。哎呀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！第三天又来我弟兄姊妹，哎呦，每天呢，每天呢，弟兄姊妹。但是这个的约瑟他怎么样？哇，还是站立得住，他真的是很厉害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哈，有一次哈，我就听到一些的人讲到什么，他们就讲到哈，有一些人因为他们很喜欢吃那个槟城的那个的炒粿条，所以呢，他们能够从马六甲啊驾车到槟城，然后找吃一碟的那个的炒粿条，吃完了过后，然后他们回来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哈，所以我就跟我的会友讲，哎呀，是啊，有一些的人他们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喜欢吃到一个的地步哦，特地的驾车去到槟城，吃了一个的炒粿条，然后跑回来这样。然后我的这个的姐妹哈，看着我，她讲，哎呀，这个的牧师是不是很单纯还是笨呢、啊？他讲，牧师啊，你有没有想过、啊？他讲，一个人特地跑到去槟城，你以为那个炒粿条真的是这样好吃啊，牧师？他讲，那个人跑到去槟城，是因为槟城没有人认识他嘛，牧师？哎呦、啊，他讲。在马六甲很多人认识他吗？他要做不三不四的问题的话，给人家看到不是给人家讲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在教会的里面谁能敢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呀、啊？啊，刚好、哦、你要做一些不合法的东西，刚好关医生在那边的时候，你敢做吗？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本来要抽烟，哎呦，看到关医生了，看不到的时候才抽。弟兄姊妹，当去到槟城的时候，没有人认识他吗？就敢乱乱来咯。 所以我的那个我那个会有牧师啊，你啊真的是、啊、我讲哎呦自我哈、哦，我讲我是很单纯的，人家讲什么我就相信什么了。弟兄姊妹，那时候这个的约瑟还在哪里呀、啊？约瑟在哪里？埃及嘞？埃及有人认识他吗？没有人认识他嘞。爸爸哥哥全部在哪里呀、啊？迦南呢？没有人认识他，没有人，没有朋友，什么都不认识他嘞。要犯罪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时刻啦，没有人呐、啊，弟兄姐妹。但是这个的约瑟，他没有跌倒。他没有跌倒，因为他在他里面他胜过了，他胜过了，他有这个的品格，与神的关系很好，里面与他自己的关系也很好，因为他做这对的事，什么事情发生？因为他做对的事，什么事情发生？神就祝福他，他成为百万富翁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因为他做对的事，什么事情？坐牢啊，因为他做那个对的事，他要坐牢啊，弟兄姊妹，他真的坐牢了、哦、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子、哦、你跟着这个神的道路的里面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不是说现在你一做一个对的事的时候，主啊我很爱你，哇每天来祷告会来小组，然后呢做什么事情是侍奉，哇什么事工全部都去参与，然后呢突然间明天你就做百万富翁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用传福音啊，不用传，全部人走进来教会了咯，自然的走进来了，自然的。弟兄姊妹，神的做事的方式不是这样子的，如果神做事的方式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分不清楚啊，到底那个人真正的是爱神或者是爱钱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神做事的方式不是这样子的，他是一步一步的。你跟我的关系好吗？啊，耶稣跟神的关系，神哦很好，品格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哦，现在他真的可以了，真的可以了。然后神就带领他在另外一方面的，好了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与他人的关系得胜了。所以现在他都在那个的监牢的里面了。那在这一方面呢？约瑟以前他年轻的时候，在人际关系上呢，约瑟在这一方面真的是很差。怎么样讲的差呢？那时候你想想看呢、哦、你恨一个人是一回事，但是恨到一个的地步要杀他的话，哇，你就知道那个的恨怒是多深，对不对、哦、连你的亲哥哥都要杀你的话呢，哇，这个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了。然后这个的约瑟，当他有第一个梦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？第一个梦的时候，他就跟他的哥哥们讲了，哇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们去滚这些的禾家，然后看到你的那个的滚呢，像我的那个的滚下掰嘞。哈哈，那个哥哥听到这样子顶不顺了，他讲，你看这个的约瑟，你看这个的约瑟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人家不喜欢听你的夸口那些话，你会懂的吗？你会懂吗？肯定懂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比如你去那边了。啊、你知道吗？昨天我去哪里啊？哦，昨天我刚好因为得空啊，没有东西做，我就坐飞机去巴黎啊，然后就买了一个 LV bag 这样子哈、哦。哎，你有这样的机会吗？这样子做吗？哎，哇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我得空，下个礼拜我就要飞去伦敦了。哇，然后又买了这个的新车，又买了那个的家。你这样子讲的时候，人家不喜欢听的时候，你可以分得出，你看得出的吗？哎呀，哇，除非啊是很好的演员，对不对哈？但是如果不是的话，你一下子你就看得出那个人不喜欢听的，对不对？可能那个人啊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看天哪、啊！你一定看得出的。但是这个的约瑟讲完了一次，明知道哥哥不喜欢听，他怎么样？第二个梦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讲啊？又讲，哈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哎呀，那第一个梦啊，没有什么。现在连那个的星星、月亮都向我下拜嘞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的约瑟，你看他会做人吗？不会呀、啊，不会呀、啊。所以神啊，很好，很好哈，要这样子哈。OK， 神讲什么？在圣经里面，神阻挡呢骄傲的人，施恩给那些谦卑的人。 然后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，他讲到什么呢？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不要看你自己过于你所当看的。我们都要怎么样做一个谦卑的人？那时候约瑟不会做一个谦卑的人，学生就给他做奴仆。所以做奴仆的时候啊，抹地了，抹地。以前他是那个主人，哎，那边不干净，那边骂，那边骂，哎，那边不干净，那边骂，那边骂。现在他怎么样？给人家吩咐了，哎，不干净，哈哈哈哈，哎，那边不干净，哈哈哈哈。OK， 来，来我，来我，来。弟兄姊妹，那夜色就是搞到这样的地步了。他就开始的明白什么叫做谦卑啊，他就开始的明白仆人的感受是怎么样的，他就开始的明白这些的事了。啊，以前都觉得他自己很重要，哎，我是那个最厉害的人，现在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在监牢的里面，他学到这个的功课了。然后神怎么样？他就把两个人，哦，跟那个法老王做工的人，哦，一个是那个的酒正，另外一个是那个膳长。就坐在那牢里面，两个人都有那个的梦，然后怎么样？夜色就跟他解那个梦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是好的，另外一个是不好的哈。那个的膳长他就要被砍头，他就要死。但是酒正呢，他的那个岗位就被恢复过来，他就活了哈，他就可以活的。所以这个的夜色就对那个就酒正说什么呢？当你被释放出来了过后，你要怎么样？纪念我啊，你要记得我啊，你出去过后好的时候你要记得我啊。那个人有没有记得他？没有了，就是僵了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夜色那种感受好受嘛。还有在牢里面叫你纪念我，没有嘞，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在那边等等等都没有啊，弟兄姊妹都没有啊。那个酒正忘记了他，我相信神有他的目的，正在塑造这个的夜色，他给他感受到这些的东西。所以当夜色感受到呀，谢谢谢谢，哇，这个是与他人的关系得胜了，很好。所以因为是这样子，这个的夜色他也改变过来了，他也改变过来了。这个的 Pastor Kevin， 还记得那个的故事吗？我就起初跟你们讲到那个 Kevin 牧师的那个的故事，他都很可怜，对不对啊？然后他就开始了那个他自己的那个的教会。那时候 Pastor Kevin 还没有开始他自己的教会之前，他是在那个 Kenwood Community Church 另外一个的教会。那个的教会呢，是什么事情发生呢？那个的教会当他去服事的时候，他只不过是125个人而已，但是短短的五年，他在那个的教会，那个教会就成长到1000个人，然后那个教会也买了一块地，50英亩的那个的地，所以那时候呢，他都觉得他很，就是很棒哈，他很棒，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件事，他是很特别的，神好像爱他比爱其他的牧师还要多这样子的，所以他的那个的态度是怎么样？他就看不起那一些小教会的牧师，这个就是那个 Pastor Kevin 的问题。因为以前他是从一个的大教会这样子的哈，本来是小的，然后变大了嘛哈，所以当他去开拓教会了，他就看不起那些小教会的牧师的，他都因为觉得啊，他们没有用的啦，他们是这样子的啦，都有这样子的看不起他们。所以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态度，神怎么样啊？神就让他去经历这样子的一个的经历，看到吗？弟兄姊妹，神在塑造那个的 Pastor Kevin， 所以当神一塑造他了过后呢，然后他才改变过来，他才改变过来。这个的夜色也是这样子，当他在这一方面得胜的时候，22年过后，他就再一次的遇到他的那些的哥哥了。但是这一次他遇到他的哥哥的时候，这个的夜色已经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了。现在这个的夜色他是有怜悯的，他是有忍耐的，他已经学好怎么样的做一个的仆人，也怎么样的去服侍那些人。 他也学好怎么样的去照顾其他的人了，然后他也学好怎么样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。二十二年过后，这个的约瑟现在已经成为埃及的那个的宰相了，现在不是一个的奴仆了，也不在监牢的里面，是一个的宰相。啊，因为那个的饥荒，他的哥哥全部就来找这个的约瑟了。你还记得那故事吗？那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弟兄姐妹，你觉得现在这个约瑟是不是要做什么都可以呀？哥哥全部来了，哦，全部都来了。现在你是他们向你下跪拜嘞，你想哇，以前哦跟你讲那个梦的时候，你们不相信啊，现在真的成就了。哇，以前你要把我杀掉啊，那你看我有多少个的兵在这边？他要报仇，他要做什么都可以啊，现在对不对？但是约瑟有没有报仇？没有报仇，他没有报仇。当他看到他们的时候，这个的约瑟做了什么？他饶恕他们，他照顾他们，他不单单是这样子而已，也供应给他们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住啊，弟兄姐妹。起初的时候，他的哥哥就以为约瑟这样子做是因为爸爸还在，因为雅各还在，爸爸还在，所以哇不敢出手，不敢动我们。但是有一天雅各真的死了，雅各真的不在了，哥哥们怕不怕？哇，那时候他们就怕了。哎呀，哥哥爸爸不在了，现在就够力了，约瑟应该是会保护了，要报仇了。所以他们就来找这个的约瑟，就跟他讲，哎呀，哦，怜悯他们这样子。约瑟就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他讲到，你们不要惧怕，你们是要伤害我，但是神的意念就把整个的情况改变成为是好的，因为要救许许多多人的生命。然后呢，他也对他们说什么，现在你们不要惧怕，我必养活你和你们的孩子。于是约瑟也亲爱的安慰，有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。这个就是约瑟了。对，这边你看到这个的约瑟的那个的长进吗？你看到他的成长吗？本来还是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学习了怎么样与神的关系得胜，然后他也学了与自己得胜胜过试探，然后他也学了怎么样与他人关系得胜。以前不会做人，现在很会了，现在会照顾人了，现在会饶恕人了，现在会帮助人了。因为他是这样，所以神呢就让他能够得着第四个方面了。第四方面是什么？第四方面就是成绩上的得胜，成绩上的得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呢不是讲到，或者是我们的神呢不是讲很针对我们成功，不是，神是要我们成功的，神是要我们好的，弟兄姊妹。只不过他比较有兴趣的是我们这个人的心啊。当每一样都做得好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会看到那个的成绩了。今天这个的世界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们只要追求这个的成绩，然后其他的方面他们没有去追求。我们的不一样的是什么？我们先搞好那三方面，然后第四方面会自然的会随着我们的。所以在第四方面的时候，这个约瑟做了什么？他就做了宰相。你看神很厉害的嘞，当他要一个人成就那个的梦想的时候，他能够同一个的时间去预备那个人的，在一方面在塑造他的那个的品格，另一方面他在预备他将来他要做的事。还没有管国家之前，他就学习的怎样的去管那个的家，伯提法的家。还没有管国家之前，他也学习了怎么样去管那一个监狱，那个的监牢。这两方面都做得好的时候，然后神就给他去管那个整个的那个的国家了。这个就是约瑟。这个的 Pastor Kevin 当他在想回头的时候，他就发觉到神就教导他在这四方面。以前的他也是在追求那个的成绩而已，你知道吗？ 一直的追求那个的成绩，看到他自己而已。但是因为他所经过的那些的苦难的时候， Pastor Kevin 也学习了，原来全部都是因为神。他学习了怎么样与神的关系得胜，他也学习了怎么样有做一个有品格的人，与他自己得胜。他也学习了怎么样与他人来得胜，人之间的关系。然后第四方面，他也在成绩上也得胜了。这个的Pastor Kevin 呢，第七年过后，他的教会也突破了200人。那今天如果你上网去看这个 12 Stone Church 的话呢，这个的教会今天是15000人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教会今天是15000人。以前他很穷，穷到一个的地步，太太要出去做工，然后自己去做那个的装修，对不对？今天已经没有这样了。今天他自己本身驾一辆 Harley Davidson 的那个摩托，你知道吗？ Harley Davidson 的摩托嘞，弟兄姊妹，哇， 那种摩托可以买一辆很好的车的，很好的车的嘞，哇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刚好前面的时候就有跟这个关医生就有谈到一些话这样子，然后他就有跟我讲到以前他的 clinic 只不过一个小小的一个的 clinic 而已，但是你看到吗？神怎么样的祝福他，直到他的这个小小的一个的 clinic 都有今天他所做的那样，哇，这样多的开发，这样多的那个的生意，然后拍过教会，然后还有一些那些的施工他所做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什么？那个成绩上的得胜。但是不要单单看这个成绩上的得胜而已啊，他有今天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与神的关系得胜啊，弟兄姐妹，因为他有那一个啊。然后第二方面，他有他自己的那个的得胜啊。然后还有什么？与他人的关系那种的得胜啊，弟兄姐妹，然后那个的成绩就一直的随着来了，一直随着来了，就一直的来啊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他要做的事来的，他要祝福我们是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不是单单一方面的成功而已，不是，是全方面的那个的得胜。阿们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到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非常的喜乐哈。为什么非常的喜乐？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教会神所做的事，在这个的教会看到教会的人数不断的成长，看到在这个的教会你们所做的那个的施工，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。我看到神的丰盛哈，在这个的教会的里面，但是这一切全部只不过是一个的开始而已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开始，我们要继续的这样子的来走。我看到呢，神会祝福你们更多，神要做的事在这个的在之前的教会呢是很奇妙的，是超过你们所求所想的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他所能做的事情。我也相信神不是单单的祝福我们的关医生，我们的关长老而已，但是一样的，他怎么样的在他的生命来祝福他，他也一样同样的要祝福你的，弟兄姐妹。神没有说他比较爱关长老而已，然后爱我们比较少，没有，弟兄姐妹，他是用一样的爱爱我们每一个人。只要我们回应他的呼召，只要我们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能够经历到，也能够进到那个丰盛的生命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晚上如果你说你愿意的话，你讲你要进到这个的丰盛的生命的里面，好不好？你举起你的手告诉我们的神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我要进到这丰盛的生命的里面。哈利路亚。 的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今天晚上你就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因为你来是给我们生命，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在这个时刻我要祷告，求你赐给我们这丰盛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主耶稣。主啊，我祷告，主啊，让我们跟你的关系每一天都越来越亲密，每一天越来越好的主耶稣。主啊，我们也祷告，主啊，让我们都能够有你的形象，做一个更好的一个的人。主啊，每一天当我们遇到到这个的试探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选择你所开给我们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也祷告，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爱心，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邻舍，让我们能够爱这个的社会，让我们能够爱主啊每一个弟兄每一个的姊妹，爱这世上的灵魂。主啊，我们要祷告，主啊，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，让这个的成绩来随着我们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求你来祝福你的百姓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，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那今天晚上呢，可能有一些在我们的当中的，你需要有这个的祷告，可能在你的身上有一些的病痛，邀请你能够在这个时刻的向前来，我要为你来做这个的祷告。然后有一些的人呢，如果你跟牧师讲，牧师，我要有这个的恩膏在我的生命的里面，我要有这个的突破，很多的时候我走到好像一个的瓶颈这样子一样，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很大的突破在我的生命，我要这个的突破。如果是那个是你的话，我要你出来，我要安住在你的身上，让你能够得着这个的恩膏来突破。